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 Mix 节奏驾到，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歌手谭维维因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改编网络神曲《学猫叫》引发热议。对此，谭维维在微博发文回应蹭流量的质疑。他说：“有机会把大家喜欢的作品给出另外一个版本，供人们听是没问题的。我个人认为，为流量不丢脸。时代在进步，在改变，迎合不是坏事，无底线的迎合才不耻。”带着青春的少年心气，昨天湖南卫视《青春我要新时代》2019湖南卫视青春创研大会在长沙举行。湖南卫视全新推出的原创励志声乐竞演节目《声入人心》在创研大会上获得了何炅和汪涵的力荐，六位创演成员一亮相也引发了现场嘉宾的热力追捧。在昨天晚上8点播出的《声入人心》第二期节目，一大波人气成员和实力唱将联袂登场，将首席夺威战的争夺推向白热化。昨天，美国著名流行女歌手、词曲作家、演员、唱片制作人玛丽亚·凯莉开通了微博，发文向中国网友问好，并且询问大家到目前为止最喜欢她的哪首歌，表示非常期待与大家在双十一的晚会见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hythmX 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你。For loving you was sunshine, but then it poured, and I lost so much more than my senses. Cause loving you had consequences. Listening to Raise Max 节奏驾到， 很久没有听到 Camila Cabello 这样的声音了。她的声音呢，能够带着我们去到另外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一种，可能说是自己在思考了很多以后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后果。Consequences 来自于 Camila Cabello 2018年的1月份发行了一张专辑 Camila 当中的一首作品。那其实呢，我们会觉得 Camila Cabello 她本人的唱功呢，应该说没得说，但是呢，这里边我们可能之前听过太多她的一些个快歌，但是呢，对于大歌这样的慢歌来讲还是比较少见的，我们还是更加青睐于这样的一种听过之后的后果，因为这样的后果可以让我们更加去爱上 Camila Cabello。 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ing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叫做主持人长小航，来查询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歌单。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So come your next Lisa Kara, Trust My Lonely. It's time I let you go. I made the mistake of writing your name on my heart, cause you cut loose so. But it was too late, you left me stain, called it art. Do you crave control? I've been your doll that you poke for fun too long. So you should goDon't look back, I won't come back, can't do that no more. Go get your praise from someone else. You did a number on my health. My world is brighter by itself, and I can do better, do better. You and I were swaying on the ropes. I found my footing on my own. I'm A-OK, I'm good as gold, and I can do better, do better.My lonely listening to Raisin Max 节奏驾到。 I turn on the radio, but there's nothing that I wanna hear. I just wanna drift away, listening to some old shit. Oh, lately I've been holding back every single tear. No, I just wanna turn it all the way up and get the fuck away from here. Oh, you know I love you, you know that I do, and know that I should stay. If I was braver I would, yeah, but right now all I wanna do is just call up my mom and get my ass out of West Hollywood, Hollywood. Here comes Beats. I know you got a girlfriend, baby. You know that I got a man. So if we could wait until we're single. But it won't be as fun then. If I'm wrong right now. 来自于 LMI featuring Chris Brown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 Watch McCallid。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来继续关注到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在音乐当中的一种这种这个可以说是什么的交融呢，就是说灵魂的交融也好，还是说他们意见的交融也好哈。他们可能唱出了自己对于这样的一个世界他们自己的一些小看法，不过没有关系，他们可能都会在其中找到那属于自己的那一刻。那下面时间来继续关注另外来自于 Anne Marie featuring David Guetta 在给我们的一首歌了 Don't Leave Me Alone， 一起来听一下。 I don't wanna lie, can we be honest? Right now while you're sitting on my chest, I don't know what I'd do without your comfort. If you really go first, if you really left, I don't know if I would be alive today. With or without you like night and day, we didn't move

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Brian Adams 带给我们的 One Good Reason 的一个现场版本呢、啊。他呢作为一个1959年代的一个50后啊，这应该说是宝刀不老啊，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位摇滚歌手和摄影师的身份很不一样。那他呢曾经是在这个1991年时候凭借电影罗宾汉也让他能够为人们所知。那当时的影片主题曲的叫做 Everything I Do I Do I Do It For You 这样的一首歌，也成为当时的红极一时的流行单曲和金曲。那么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再去回忆一下，他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会儿是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之一，而他另外的很多的这个事业啊的部分会让人们更加关注的就是他的除了摇滚歌曲的部分，就是那些个民歌的内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走这样两个比较极端的这种音乐类型。那当然了，不管怎样，他这样的一位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这个，包括还有这个很大的信服力的这样的一位音乐人，在今年的10月5号又发行这样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Breaking Away》。当然了，在其中也会能够看到他全新的各种各样在现场的音乐的展现。一起来感受下面来自于 Jazz Glyn 带给我们的 No One。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Rhythm makes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Swimming in the deep end with nowhere to go. My body's on a journey and my mind. are listening to Raisin Max 节奏驾到。 来自于 Jess Glynn 带给我们的这样一首歌曲，全新单曲啊，也是完美的送上。这是来自他的专辑叫做Always in Between 当中的一首单曲，叫做 No One。 这样一张专辑发行在今年的10月12号，也是全球同步发行，那可以说是这个万众期待的英国亲女儿啊，再创流量的新高。那在之前呢，她的专辑当中另一首歌曲 One Two Three 已经获得了出色的表现，而抢占了32个国家的 Spotify 新歌单曲的前茅。那其中有大部分的这个都是排名在前10的，英国排名第6，美国排名第14。那当然了，在这之前，我们能够听到她很多很多的优秀作品，是一种能够咆哮铁肺的小清新啊，不知道你是否能够喜爱 Jess Glynn 呢？那想来了解我们的歌单，你可以来现在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啊，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歌单了。Take that out of our heads. 节奏马上回来 I'll be right back. Can't explain, don't need to anymore. 成天门酱酒，酱香一脉，家国味道，北派酱香，盛世共饮。我爱北京成天门酒。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指挥大师巴伦博伊姆阔别7年重返北京舞台，11月18至20日直棒柏林国家歌剧院交响乐团首度莅临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纯粹古典系列。

Stargazer 来自于 Blow My Face， 有多少人听出来了有点点的这个 Sia 的声线的个音乐呢？十年前，将近十年的一首歌曲了哈。我们再次来听的话，依然能够打动我们每一次听歌这样的小神经，我的这个汗毛都立起来了一些。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这样的一些个新歌老歌之外，还应该跟各位听友们去分享一下，在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十月底啊，十一月初期间，这样的一个英国榜单当中的一个排名前五十，到底会有一个怎么情况？其实呢，我们没有时间能够一首一首听下去，但是我们可以做串烧嘛，对不对？如果你喜欢串烧，喜欢 mash up 的话呢，下面一段内容我们用十分钟帮您去串烧了这个在十月底、十一月初英国榜单当中的前五十位的榜上音乐，一起来听一下喽。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I'm all about the place. Can you do the fandango? Some groove. 耳边的音乐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英国单曲榜单，其中呢是特别的值得一提的是它的 Club Chart Top 50当中的一些音乐的混音串烧了，希望您能够来喜欢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连续有九分钟长度的一个串烧内容哈，可以一下听遍这英国的 Club 榜单。下面来继续关注 Cry Me Out， 一首歌来自于 Pixie Lott， 这里是节奏驾到，正在直播。When I found out how you were